又开学咯，你买咗新校服未啊？ 梗系买咗啦，我仲买咗两套，方便每日替换添啊！ 醒喎，校服每日都着，细菌好容易留低噶，所以记得日日都要洗。 家姐，咁你又买咗校服未啊？ 未啊，因为加大码未有货啊。 我哋系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号礼拜一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 ，Hello， 系你好啊，仲有咧，我磨你电话入面有 Kitty，Hi，Hello， 敏大人好，磨你好 ，Hi， 好，系我哋今日咧会做翻去到十二点钟嘅， 系 啦，咁啊如常翻嘅敏感时刻啦， 嗯，喂，今晚个题目咧，觉得咧，应该有 Annie 喺度讲啊最好， 系点解？ 因为我谂我哋。四个当中啦，有机会佢就系呢一位仁兄，呢位仁兄系乜嘢呢？就系、是、精明嘅消费者啊！ 哎、我都觉得佢一定系好精明、啊， 系 即系平时咧同佢倾偈嘅时候，佢咩都话吓系咩系咩嗰啲咧，呢个佢一个好即系好好傻大姐嗰啲啦，但系我觉得咧，逢系格价嗰啲咧，佢系 O K 嘅喎，真系，系啊， 真系呢个还珠格价，佢系啊， 系有头家系真系唔同啲噶， 系 系啊。 喂，咁嗱，你哋中唔中意 shopping 嘅先？ 我 O K 噶， 中意啊。我其实我麻麻地嘅， 系 我真系一年买两次衫嘅啫， 系 都冇时间咁样，但系一买就买可能六七件咁样就。我同埋我係心情超級唔好先買嘅，但係弊在咧，自從Annie 同埋Kitty 教咗我去 網上面買之後， 係啦係啦，之後咧，我覺得我個驚有少少危機， 係我反而咧喺網上面買咧，我係覺得好大危機，所以咧。我好少上网买衫、 嗯， 我买亲翻嚟都中服嘅，因为佢上面一定写到自己天花龙凤啊，几、嗯、首先个 model 又好鬼靓啦，着啲衫又好鬼靓啦，你就会成日代入咗，就系明明嗰人有22寸腰嘅 model， 我都觉得我平时36寸腰嘅都可以着到好似佢咁啦，咁所以我觉得太多中服嘅嘢啦，喺街度买咧，我会感觉上面好似有实体，我摸到先，我大概知系点先，所以我会感觉上我会。喺网喺呢个街上面买嘢多啲，不过唔好以为我咁样就好似好精明、啊 嗯， 我出咗咩水鱼之王嚟噶，啲人噏几噏我就买噶啦，好低 B 噶，真系我成日中伏噶，所以我成屋企买咗好多新嘅嘢，跟住系冇用到。 例如有啲咩无聊嘢你买过噶咧？ 我可以系轻至化妆品啦，轻至人哋 sell 嘅即系超级市场嗰啲嘢食啦， 系 重至我系买电器，我都试过俾人 sell 到，我真系买咗，翻到嚟跟住我发现服咗咯，系我可以逐个古仔可以讲嘅，就可以 今晚俾你发挥一下。咁啊，Kitty 咧，Kitty 咧，你容唔容易俾人氹嘅咧？ 细个嘅时候试过一次，就咧一次过买咗六。支去黑头嘅笔，咁跟住咧买到翻去就发现其实完全唔啱自己皮肤用嘅。 但系你之前用过未噶？ 我冇啊，就系俾人碎嘅，就系咧我行去嗰啲叫做大型药妆店啦，即系连锁嗰啲咧， 咁佢咧就會有啲化妝品嘅 counter， 咁就有啲姐姐喺度啦。咁其實我唔係行埋去佢個 counter 度嘅，我係行埋去佢個 counter 附近嗰度，其實只係睇下面膜啊，即係一啲平價嘢啊咁樣啦。咁跟住嗰啲姐姐咧就會睺你啊，你都係想美容嗰啲咧就會行埋嚟碎你。咁跟住咧就話啊，其實你啲皮膚都唔錯，即係首先一定讚下你先嘅。但係不過咧，如果去埋啲黑球就最好啦。跟住又講講講講講。咁嗰陣時真係好細個，我記得係讀緊書噶。因为佢讲咗咁耐咧，我唔好意思唔买啊，于是乎一次过咧就帮佢买咗六支咯。 系啊，唔好意思呢样嘢啊， 系啊，后屘咧我一支都用唔完就摆咗喺度啦，我好后悔。但系因为嗰次之后咧，我就真系之后有人碎我咧，我都学识咗即系决断啲，就话唔使啦，唔使啦，或者一 feel 到人行埋嚟，即刻走开咯，因为好怕再代入嗰个氹嗰度啊。 系阿 Kitty 所讲咧，真系护肤品咧或者化妆品咧，系真系好虾女仔嘅，真系好容易俾人碎到。我成日都俾佢碎咗嗰啲咧几百蚊嗰啲落妆水啊。我記得我有一支咧，我直情攞過翻嚟問個 Kitty 佢哋要唔要？我成支冇用到，最後我掉咗啦，已經真係我會200多元噶，支嘢唔貴唔平啊，落妝嘅。咁 你送過俾我噶嗰支黃色咁樣噶？ 唔係，白色透明嘅，係白色一支透明，韓國牌子嚟嘅，係啦。跟住之後我又喺嗰度買咗一， 係啊，就係送咗俾你啊， 送咗俾你啦，你要咗啦，終於都。最後咩？我係唔想送俾人啊，我驚真係人哋會用到敏感，所以我直情掉咗啦。咁跟住又試過用一盎咧，就係話佢會平時咩你唔化妝嘅時候搽咗啲可以白色嘅 cream，你搽完之後咧就可以掃還出去㗎啦。跟住之後第一日搽，好似好正喎，第二次搽好似好正喎，咁跟住搽多幾搽之後咧，我成大盎就擺咗喺度冇用過啦。我係經常性有好多呢啲事情發生咯。系、啊，眉笔都买唔少一次过。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啊就即系懒性啦，以为好多决定啦系自己决定啊。咁但系咧就系、是、出世啊呢样嘢咧都已经唔系你自己决定啦。咁我哋谂唔紧要啊，出世唔系啫，起码 shopping 啊系我自己要摆落啊，去嗰个购物篮啊或者系购物车入边啦。但系原来都唔系噶，咁啊因为咧其实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心理学分析啦，再加埋咧就放喺呢个经济行为度咧，即系有一个效应就叫有利效应啊，即系 decoy effect。其实呢样嘢咧，阿Carmen 咧较早前已经讲过噶啦。咁但系咧，即系作为精明嘅消费者，我哋可以咧今日深度班，即系讲多啲咧，即系呢一个 decoy effect 啊，即系利有利效应嘅日常生活例子啊。 小确幸已很惯，早知痛惯，分手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合和弯，有界线要摸透，难任意漫游，没绝技扮高手，要货也货不够，盼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就尽力地去拉近，转过路线，打打野怪吸金，我望未尽正规军，坐落荡在各小镇。做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合我玩。不想追赶，挤到主线死撑，一于转身，闯进支线内发难。难道更自由？越大道越可走，我信我见识够，会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 积分，就算力地去拉近，按我步稳，管他各界纷争，未到大略懒装身，那在路上已解禁。 听过的是安俊豪的新歌，歌名叫做《卡关达人》。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文大人。今日讲嘅就系由有利达 有 利 效 应， 系啦，有诱惑嘅有啦，吓利咧就系、我哋钓鱼嗰啲利啊利啊。咁嗱，就假设咧就有一种产品啦，咁样佢有几款咁样嘅吓。咁啊，我哋当系杂志先啦，咁样啦。咁嗱咁。曾經有一個真係實例嘅，就係某一本經濟學嘅雜誌啦咁樣。咁咧佢咧就有幾個選項，就俾人揀嘅，因為佢有電子版啦，同埋實體書咁樣噶嘛嚇。咁嗱嗱，如果你如果俾你揀啊，電子版係50蚊，如果每個50蚊一個月咁樣嚇，咁如果實體版咧係128蚊一個月。咁阿 Kitty 同我咧，你会拣边个啊？ 我谂到， 呢个唔系冷知识，你拣电子版系嘛？ 系啊，平啲嗰个咯。 系你会拣平啲嗰个，因为50蚊啦，系 啊， 我实拣实体。 点解啊？ 系啊，我拣实体啊， 第128蚊喎。 嗱，因为即系听清楚，问大人头先所讲个 IQ 题，问大人每一个月50蚊。 唔系，都系两个都系每个月。 我每个月嘅 系 哦，咁我都会拣实体，因为咧电子咧一来我成日觉得伤眼啦，二嚟嘅话我冇电嘅时候，或者我冇嗰部机喺手嘅时候，又好似废废地。 系 咁，但系实体版嘅时候咧，我系几时攞嚟睇都得，我又唔使，我又可以悭翻啲电。 系，咁你哋真系啊，咁阿莫莉就唔系睇价钱噶，佢真系睇自己嘅需要。 系啊， 所以咧，佢系好知道自己要乜嘅。 嗯， 咁啊 ，Kitty 都好知道啦，因为佢系抢答嘅。 系， 我拣呢个啦，咁啊，俾呢条鱼啦，呢条蛋鸡啦，咁啊， 但系 Kitty 点解你会拣电子版又唔拣实体版呢？ 我平两平咁平两倍喎，佢50蚊同128蚊 喎，系，但系双眼喎，你双咗眼之后，你俾几千蚊去睇眼科 啊？唔系，因为我会觉得咁，如果要睇嘅，应该成日会攞住嘅系电话多过本书嘛。 佢系咪都双眼噶？你唔睇书都系玩紧第啲嘢噶啦。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话用得多嘅，我反而可能觉得电子版会系随身携带啲添。 嗯。同埋又平啲啦，系嘛？ 系啊，最紧要平啲，一样嘅内容，系咪先？ 好啦，咁即系话系 50-50 啦吓。咁啊，但系而家咧，即系我作为出版商啊，我咧就系引入多一个选项俾你。 嗯。 咁第一个咧就系电子版啊，50蚊啦。 嗯。 第二个咧就系电子版再加呢一个实体书，128蚊。 嗯。 系。 第三个咧就系斋实体书，128蚊。咁你哋会点揀呢？ 电子书加埋实体版几多钱话？ 128蚊。 128蚊。 实体书都系128蚊。 哦。 你哋又会点諗呢？同头先嘅思考系咪仲一样呢？ 哎，我真系会揀。我会揀中间喎。 你真系电子版，你揀中间啊？ 系啊，128嘛，一样。 两样都有㗎啦， 系 啊。 揀中间囉。 哇！你哋真好啊！你哋就系帮我手咧，系表现出咗即系呢一个有利效应啊！ 系傻啲，你谂下， 傻啲 系 啊！你解释点解？ 系嗱，如果128得一本书，但系而家话俾你听，哦，我而家有个折头俾你，128蚊，有埋本书，再有埋个电子版，即系话我有两样嘢喺手啦。 系 咁，如果我部电话冇电，或者我嗰日揿到只手都跛跛地痛啦，咁跟住我摆翻低嘅时候，我起码我可以攞实体版嚟睇，我只手又唔使咁痛。隻眼又唔使咁伤，咁跟住之后我出街嘅时候唔想拎住本书，我可以摆低，跟住我就攞翻个电话嚟睇，就傻啲咯，感觉上。 咁即系阿莫莉系 电子版， 因为你反正都系你头即系之前都系128噶啦嘛， 系啊 系 啊。 咁即系话咧，只要你加入咗一个元素咧，就会有人开始思考唔同啦。咁但系因为我哋即系呢个直播室咧，即系因为两个人啦，咁我哋暂时开麦系三个人啦。咁但係呢就有位心理學嘅 professor 呢，咁佢呢就见到嗰个雜誌即係有呢个三项嘅选项。咁其实呢佢觉得呢新嗰、那个即係佢以前就咁电子版同埋实体书㗎嘛。咁突然间多咗中间嗰个选项，电子加实体书，咁又系128。咁你如果好似莫莉嘅諗法，喂128两样都有，同128一样，咁仲边有人会揀系128斋实体书啊？於是呢即系呢一个咁好学嘅心理学家呢，佢就打电话啦去嗰间出版社问，喂其实呢系多余㗎喎，你哋呢个选项。咁跟住就點？因為其實咧，嗰本係經濟學書啊嘛，咁所以閱讀嗰啲都係經濟學人啦。咁佢哋就會諗點解你哋會你呢本經濟學書會諗條咁嘅橋嘅？你解釋下咁樣。咁但係咧，咁嗰本書咧就即係嗰本雜誌咧就冇回覆，而且咧佢下一期咧就已經滴走咗咧嗰個新嗰、那個即係 優惠 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就係嗰個有利啦，係啦。咁跟住佢就唔明点解喎，到底点解佢哋突然间滴走又唔答我呢？咁样咁於是呢佢就拎返學校呢做个实验啦。咁至于呢个实验系点嘅呢，不如听首歌同埋听 个新闻， 10点半新闻返嚟之后呢，我哋再解释一下。 黑色水晶一时间已透亮了，高烧的火筒究竟冰冷了，直连荒芜的星星顷刻失落了，无常掠过重重的事，如何令妥当与意象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上个月初以来确诊宗数首次回落至单位数。新增個案之中，七宗屬於本地感染，其中四宗源頭不明，另外有十多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為，疫情未完全受控，加上仍然有源頭不明個案，顯示社區仍然有隱性傳播，普及社區檢測有助找出隱形患者。新增的四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化验所技术助理、零售人员、外佣和文员，四人分别居住在荔枝角、西湾河、北角和天水围。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提出私人检控，控告涉嫌危险驾驶的的士司机郑国全以及去年十一月在西湾河开枪的警员，律政司申请撤销检控，获法庭批准。律政司一方说，两宗案件都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控罪，没有合理机会将被告定罪，认为表面证据不成立。许智峰对法庭的裁决感到失望，认为律政司指案件证据不足是荒谬，他会同律师团队商讨，希望提出司法复核。15岁少女陈燕林死因言讯开审，她的妈妈作供的时候说，个女在单亲家庭长大，曾经多次失踪和被判入住女童院，亦都一度企图自杀，但她从未带女儿向心理医生求医。协助陈燕林的社工说，陈燕林性格开朗，但是八月中陈燕林因为涉嫌袭警被捕，到警署探望她的时候，见到他神情和说话异常，估计他和服用过大麻有关。陈燕林去年九月被发现赤裸浮尸游塘对开海面，警方说死因无可疑，但是有人怀疑和反修例运动有关。死因言讯预计历时11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香港制造并且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必须贴上中国制造标签措施，美方延后至到11月9日实施。他说仍然等待美方回应有没有其他方式解决产地来源标签问题，例如改为中国香港。另外邱腾华说，正是同8至10个国家商讨互相通关的旅游气泡政策，目前和泰国、日本有较深入的讨论，但是实施时间仍然要视乎当时的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87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5点，升28点。

如果得兩個選擇情況咧，通常有一半一半嘅。 Kitty 就揀電子版，我揀實體版。 係啦，咁但係如果加多一個情況咧，例如係實體書加電子版都是$128的，那麼奇怪的，那麼炸炸十點又是$128，那又會怎樣呢？有位即經濟學不是心理學家，他看到這樣的情況打電話去問，為什麼你們本雜誌這麼奇怪的，那麼還有哪有人選呢？炸128實體當然是加上電子版，那麼人答他，那他就拿了回學校做個實驗，那麼他呢就首先呢就問一些學生即如果咧就淨係得電子版同埋實體書，你哋點會點揀啊？咁佢睇到咧就係一半一半嘅。咁但係如果加咗一樣嘢，即中間有一個即總之三個 option 三個選擇嘅時候，就係電子版啦、實體啦同埋電子實體啦。但係後面嗰兩個選擇咧，即係呢一個實體書同埋電子實體係一樣價錢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咧。即係有變啦， 即刻轉態 係啦。咁啊，揀開實體書嗰啲嘢固然會揀電子實體書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揀呢一個電子版俾本來淨係諗住俾$50，都覺得唔係喎，好似嗰個抵咗喎。 係。 咁點解咧？因為你淨係講後邊嗰兩個選擇嚟講，好明顯你好容易地係發現到嗰個喺比較之下，就係電子實體抵啲啊嘛。係係 啊， 同樣價錢，但係有兩樣嘢喎。 係啊。 咁就好清晰啦。 系啊，我呢啲貪妹嘅性格。 系啦，咁所以阿莫莉咧就離棄咗呢個電子版啦，就去揀呢一個咧， 離棄咗實體版。 實體版啊，咁就加電子實體啦，咁樣咯。咁咧，但嗱，阿 Kitty 咧就係好 好忠於呢個忠於嘅電子版。 咁但係喺嗰個心理學家個班房入邊咧，即係有好多電子版。電子版人都走咗去，你揀呢個128咧，就即係二合一版啦，即二合一嘅選擇啦咁樣。咁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其中有一個選擇咧，就係嗰個理由啊，就係嗱，即係就係嗰個齋係呢一個實體版嘅。咁佢就嚇呢一個選擇咧。佢就係一個理由啦。咁因為如果咧你要去比較淨係實體同埋實體電子，咁你一定係揀咗後邊噶啦。咁你睇個總收入嚟講咧，咁呢一間報社都會多咗嘅。即係如果你得兩個選擇嘅時候咧，因為多人揀$50齋電子版，咁所以個總收入咧就唔會及多咗人咧就揀128呢個 choice 噶嘛，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令我哋以為自己有得揀，但係其實人哋咧已經係即係俾曬我哋揀噶啦，即係好似啲皇帝揀老婆咁樣咧，你係冇得出去出邊揀嘅，你只能夠咧就喺咧你皇太后。佢嗰啲姨媽姑爹啊，或者啲表妹啊、堂阿妹啊，嗰度喺度揀嘅啫。 挑選完之後俾個皇帝以為只有得揀。 係啦，咁我又再俾多個例子啊，例如我哋去睇電影咁樣買嗰啲套餐啊。我成日都覺得有啲拗頭嘅，即係總係有一樣差唔多，譬如 A 加 B 就係咁多錢咧 ，B 加 C 又咁多錢 ，A 加 C 又咁多錢咧，你硬係要諗好耐咁樣。係 啊，因為佢有啲譬如$100就你買零食就8折啦，即係會咁噶嘛。 係 有啲就話，你買夠10張就送2套俾你咁，即係有好多要計咯，真係睇下邊樣真係抵，邊樣真係啱自己。 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抵咧咁樣嗱？咁譬如咧，即係佢有啲咧，佢係根本係。推你去揀嗰樣嘢，譬如嗱講爆谷咁啦，咁有大中細啦，咁如果細爆谷咧就係$3嘅，咁大爆谷咧就係$7，嘅時候你哋點樣揀啊？ 我睇下佢大幾多嘅啫，咁又因為有啲咧好鬼鬼鼠啊，佢大爆谷咧比細爆谷唔係大好多嘅咋，咁我梗係買細啦， 咁我俾埋個樣你睇啦， 嗱係啦， 咁當。細炮谷是一杯先啦，咁大炮谷是2杯先啦。 系如果咧$3同七蚊揀嘅話咧，其實我會揀$3。 系 一來，因為我不嬲食炮谷咧，唔係食太多嗰啲人嚟嘅。系啦，咁大炮谷咧，我成日覺得食唔曬。但係反而同埋嗰樣嘢就係、是，佢細炮谷係$3，大炮谷$7，即係話多$4啦，多到倍幾 喎。 係啊，多倍幾喎，所以我就唔會啦。 阿 Kitty 啊，點計啊條數？ 我都系啊，我都系过下口瘾嘅啫。 系 爆谷呢样嘢，但系你咁讲咧，我谂起其实买咖啡都系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佢都系其实 咖啡我就会中招咯。咖啡，我谂都其实都几睇你自己对嗰样嘢嗰个需求有几大啦。咁我自己爆谷咧，真系一粒起两粒止嘅啫。咁所以咧，无论你加一蚊定加两蚊咧，我可能都系拣最细嗰个 size 嘅。但系咖啡咧。我就好多时咧，俾佢问得两问嘅时候，诶、你要中定咩啊？争两蚊嘅啫，咁我就会哦咁啊，咁要杯大啲嘅咯。 系啦， 咁所以我觉得价钱如果系近嘅话咧， 系啊， 咁就会真系你会好容易俾佢氹到嘅。你譬如争两三蚊嗰啲，你咪真系会俾佢氹到咯。你等于我成日有阵时去食面都系噶，车仔面嗰啲咧，问你加唔加底啊？其实可能佢只不过系嗰碗大啲嘅咧，佢多啲汤落去噶咋。 但你都会拣咗大嗰个， 系啊， 好似抵啲咁。 系啊，你争咗三四蚊嘅话就会咯。但如果你争成一倍嘅话，你就未必啦。 所以喺呢个爆谷为止咧，咁啊细爆谷三蚊，咁你两个拣 细 细噶啦， 因为大嘅多成一倍。 系啦，咁如果譬如我当我同我两个女去睇先啦，咁我拣大啦，咁啊七蚊啦，咁啊当佢哋嘅比例系一倍先啦，咁样啊。咁但系而家我引入一个咧 decoy 啊吓。咁啊，即系呢个有利效应啦。中炮谷吓，其实只系细大炮谷少少嘅啦。 系 咁啊，系六个半。 系 咁就即刻好多人会买大炮谷噶。 系 啊，要买，尤其是系买开即系即系一家人嗰啲咧，更加会啦，系咯。 因为其实你六个半同七蚊嘅话，头先我哋所讲嘛，个价钱差唔多接近，而你觉得喂傻啊，因为都系争嗰五毫子，你已经有个大炮谷咯，所以就会好多人调翻转，我都系噶。如果我平时买开大炮谷嘅话，唔系平时我可能买开细炮谷，突然间想买大炮谷嘅话，我见到有中嘅话，我就突然间觉得大嘅好傻咯。但系如果就得两边拣嘅话，我就觉得个大。又就好唔抵啦， 系啦，咁其实咧就有一个解释嘅佢，咁一阵间听首歌翻嚟，我就讲喺心理学上啊，点样去解释点解突然间咧，我哋好似好识拣，但系其实咧系俾人哋咧即系已经帮我哋拣咗。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靓态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颗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 中率真去做错，至少这下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刚刚听过的是科洛振伟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成熟不了》。咁啊，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今日咧，敏达就同我哋讲呢个嘅有利效应， 系啦， 系。 咁样呢个咧，点解会做到影响我哋嘅经济行为咧？咁啊，其实系因为人咧，就唔系我哋自己想象中咁聪明噶。 系， 当我哋啊喺拣择或者做一个选择嘅时候咧，咁就并唔系咁容易嘅。咁所以咧就。例如有一啲咁嘅比較咁樣啦，即係譬如我話電子版50蚊，跟住我就話電子加實體書128蚊，即其實你都唔係好清晰嘅，咁啊減翻啦，即係128蚊，咁啊減翻50蚊，咁即係實體書係幾多錢我減唔到啦，咁樣咁你喺度減咯，係咪？咁但係咧。即係呢一種抉擇啦，我頭先你減完都即係120減咪178啦，係嘛？咁樣，但係咧，如果我俾你128蚊係實體書，同埋120蚊係實體書加電子版，咁你就好清晰啦。因為前面我講話電子書比較電子書再加實體書，就係講緊類似蘋果同埋橙嘅一個比較，你比較唔到嘅。难啲比较啦，或者咁讲啦。咁但系如果我将到个比较，好似系一个苹果同两个苹果咧，就系可以好清晰咁样。咁梗系两个苹果好啲啦，咁样啦。咁所以一支牙膏同埋一支牙膏送一支牙刷，咁你就一定系会攞嗰个有赠品嗰个包装啦。 所以市面上咪好多呢啲包装咯，即系嗰啲优惠包装啊，就系突然间即系原本就一支牙膏嘅，而家就话哦，你买孖装嘅牙膏咧，我就送啲细支嘅旅行装俾你啦，就一 pack 咁样买。一系就话送一个牙膏，即系送一买两个嘅牙膏咧，就送一支牙刷俾你啦。你就感觉好似傻咗咁样。 系啦， 但系其实你可能只系需要用一支牙膏嘅啫。但系你就因为嗰一支嘅牙膏变上，我而家买多咗一支，系啊。 咁所以我开始明白咧，即系作为一啲即系我哋讲下妇人之仁。咁但系如果你长期咧系要负责买送嗰位师奶咧，你久不久就会贪小便宜啦。我而家终于解释到啦，呢一个 point， 我谂上次卡文哥一定冇讲到啦。 系， 即系点解师奶咁中意贪小便宜咧？就因为咧，佢系无论喺超级市场买啊，或者系即系湿货街市买啊，或者系去百货公司买啊，总系要面对咧，即系呢一个有利效应嘅。 系 啊，佢要计到边样嘢系着数啲，而嗰啲着数只不过是小便宜嚟噶咋。 系， 又唔系话即系做大生意嗰啲啊。 系，我喺直情咧，佢贪小便宜。 道咧，而家咧超級市場咪會有嗰啲綠包裝嘅紙盒裝嘢飲，有啲就九盒裝咁樣 pack 埋嘅。跟住有陣時咧，佢綠包裝嗰啲冇特價，跟住九包裝嗰啲就有特價，我就會攞個計數機去計，即係睇下，咦，九包裝除埋$3一包啫，綠包裝好似3.2喎，平2.2一包，跟住我就會特登買一大包，就係九包嗰個翻屋企。但係翻到屋企，我係咪真係咁多位擺咧？又唔係，但係佢就會令到我真係買咗九包走咯。 係啦，咁所以 計咯啲數。 嗱，如果你係呢個飲品商咧，你根本就係心目中有一個想導向佢導向嗰啲消費者買你嘅一種包裝。然後只要你整一個差少少嘅包裝，咁佢就會買你心目中想 sell 嗰個包裝嘅產品㗎。 係，又或者嗰啲特價咯，你譬如 A 品牌同 B 品牌，我見到 B 品牌特價嘅，我會走去買 B 品牌㗎。 系 啊，即系可能两个都系同一个味道嘅嘢饮嚟噶咋，但我买 B 品牌咯，因为佢特价咯。 好啦，咁我哋讲完师奶，又讲翻我哋嘅心理学啊，同埋即系呢样嘢会令我哋明白自己咩咧？咁其实咧就系人咧好多时候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嘅， 系 啊，咁要做一个决定嘅时候咧。我哋系要比较嘅，就例如即系我同你讲，即系呢个单位卖800万，咁高层少少咧就卖820万啦，咁你就比较，高层嘅梗系820万啦，吓，即系佢高过佢，咁啊已经系啦。但如果我突然间咧就同你讲啦，喂，莫莉唔得啦，地球好危险啊，我哋一齐移民去火星啦。火星有个单位咧，佢系卖120万嘅。咁你买唔买？其实你唔知㗎喎。 係啊。但係120万我可能可以去到嗰度租俾人住 喎。因为你完全未有 information 㗎嘛，即係你冇资料又冇得比较嘛。你根本係作唔到呢一个购物嘅决定啊。 係。 係啊，咁所以你明啊。 有未知之数囉。 係啦。未知之数嘛。啊、但係如果我同你讲啊，唔係啊 ,Kitty 喺火星已经买咗个单位㗎啦，佢买150万啊，同样 size 啊。咁你而家120万你买唔买 啊？买啊。 咪就係咁啦。 有信心坐嘛。而家成日 sell 人买嘢。 sell 火星都地段喎、啊、大佬。 係啦。係啦。 喂唔係佢而家 Tesla 㗎，唔係 Tesla 嘅老細啊嗰啲咪话上去㗎嘛，你真係唔知地球几时人满之患。 系啊，因为而家有好多都系咁样 sell 嘅啫嘛，又或者我简单 你唔好笑、啊，我成日见到嗰啲喺 Facebook 讲嗰啲咧，讲到唔知道母雷公咁远咧，嘅楼盘咧，其实真系唔知佢即系点讲啊？我俾咁嘅价钱系唔系值嘅、 啊？系，譬如好似嗰啲澳洲啊，或者咩毛里求斯啊，或者好多嗰啲唔知咩岛啊嗰啲、啊，你听都未听过个名嘅、啊。但系你会听到就系话，哇，有好多香港人已经移民咗过去啦，或者嗰度都有几多个嘅香港人，跟住你就会有信心咗咯。 系啦， 系啊，不如我简单讲一次我卖冷气啊嘅经验啊。我试过就系啊，我头先学文大人话斋卖冷气机心大心细心细， 系 咁我对冷气机唔系太熟悉啦，咁我就去到间电器铺，我问佢，我间房咧就唔系好大嘅啫，咁我应该卖几多啊？我想悭电啲嘅咁，跟住我其实心里面本来有一个日本牌子嘅心水嘅，咁但系跟住之后佢就话，喂，不如你买呢一个牌子啦，呢一个牌子。其实平过你而家心目中嗰个成半、哦，而且佢仲悭电啲添嘅，唔系，佢话性能啊差唔多，佢话但系而家咧仲要呢、這、一个，你睇下呢个系上一年嗰、那个销售嗰个嘅 一定系咁样噶啦，最多人买佢、 啊，最多人买，但系其实我未听过呢个牌子个名噶、哦，咁、我听佢讲之后，我真系信佢，因为我觉得哇， 可能系我背啫，我冇听过系 嘛，系啊系啊，因为我唔系日日唔系年年都买冷气 噶嘛，佢喺屋企冇留净，喂你咩冷气机啊？ 系啊，跟住之后我就真系听佢讲啦。我买到翻屋企啦，跟住之后佢装咗上去之后咧，我第一日我就已经成日听到啲滴水声，即系佢冷气机入面就成日有得滴滴佢哋嗰啲滴水声，就 新机都咁 嘈啊喺入面。跟住我就直情打电话去叫嗰啲人就上嚟睇啦。跟住佢直情就同我讲，佢就话系咁噶，好快就冇事噶啦。跟住结果就不了了之啦。所以其实真系即系选择困难症咧，都真系会害到人嘅呢个理由。效应。 得到失去就如玩笑，温暖冰冻突然没紧要。 眼中是你唤起这心跳，欢笑伤痛没完没了，高处低处问为何终要回到那相对的每秒，童话继续兑现，只想给你靠倚，维护你像武士，有谁可以？只准你或我是傻，几许山翠也走过，可否继续一世和我别再打破？只想再为你护航，不管界限与福过，可否再度过？只要记起我，请放下对错。春季冬季未能限制，天朗风雪又如何估计？记忆像雨抹走这一切，嬉笑吵架就如默契，清洁衰老没人能代替。谁怕说起这生这世？ 而家听紧嘅郑世豪嘅新歌啊，叫做《只准你话我傻》。咁啊，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咧，继续咧就会有敏感时刻。 首相任期至今执政达到2799日，成为历来连续执政时间最长嘅日本首相。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将功劳归于在选举中被他强力支持的国民，又感谢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时期仍然支持不完美的自己。安倍又说，为了实现自己曾经作出的承诺，他一贯全心全意付出努力推行政策，又认为最重要不是执政时间长短，而是达到什么成果。至于他连续两个星期一前往医院，安倍说今日到医院是为了听取上个星期检查的详细结果，并且追加检查，稍后会公布检查的内容和结果。他强调今后会在健康状况管理上做到万无一失，努力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90点，升2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1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9，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1，人民币6.919，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9.3美元，卖出1930.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喺晚上八点，台风巴威集结喺济州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1-2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 有需要又合资格的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苏住彩虹桥见啦。 这傻孩子今天再没心跳，呼吸也停止了，变作白云化作雪飘去吧。 Soju 是 Hannah 的猫猫，离世的头几天 Hannah 都不敢回家，因为每个角落都充满着他们的回忆。制作这首歌除了表达思念，也是希望自己能够释怀。作曲是 Hannah 恒仔，填词萧庆峰，编曲监制 Hannah 恒仔晨曦。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谭杏南去吧孩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细妹又开学了，你买了新校服未啊？ 梗系买了啦，我仲买了两套，方便每日替换添啊。 醒啊，校服每日都着，细菌好容易留低噶，所以记得日日都要洗。 家姐，咁你又买咗校服未啊？ 未啊，因为加大码未有货啊。 我哋系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之后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啊有利效应嘅 decoy effect 嘅。咁啊，就系如果有两样嘢俾你拣嘅时候咧，你觉得哇呢个比较咧好唔清晰，咁然后我加第三个选择俾你咧，咁你就咦一比较到咁样啦，即系好似话苹果同埋橙你比较唔到啦。咁但系话两个苹果啊。再加多两个苹果，咁你就话呢个好啲啦。如果比起一个苹果咁样，好啦，咁啊，我哋又当我哋去旅行啊，我哋真系都好耐冇去旅行啊，亦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即系再去旅行啊。咁啊，当我哋咧去到法国，咁咧我哋三个咧就 share 间酒店， 系 咁咧就跟住咧阿敏弟，不如咧今晚我请你哋食饭啦，跟住莫莉同阿 Kitty 咧就系搵餐厅啦，咁啊，莫莉就揾到一间五星级嘅酒餐厅，五星级嘅餐厅啊，五星嘅米芝莲餐厅啦。咁但系我哋要揸车咧，就揸25分钟嘅。 系， 咁而阿 Kitty 咧就揾到间三星嘅， 系， 咁啊揸5分钟嘅啫， 都系米芝莲嚟嘅， 都系米芝莲吓。咁我哋点拣咧？ 我拣边间平啲？ 咁啊，梗系五星贵啲噶啦。 我梗系拣5分钟啦，近自己啦，25分钟，我哋知唔知可以去到几远啊？你仲去旅行，人生路不熟喎、啊。 系 系啊，同埋三星级一定平啲啦。 咁、但系有啲地方你真系要去嗰度，就系为咗做嗰件事噶嘛。 系啊， 系，除非嗰度附近都有景点咯，即系五星级，即系25分钟路程嗰个地方都仲有啲景点嘅话，就会想去嗰度啦。 咁啊 ，Kitty 咧？ 如果锡住敏大人个银包咧，就会去三星嗰间嘅。 好， 但如果敏大人话佢中咗六合彩，食咩都得，咁我一定系去五星嗰间啦。因为 爽咗先，系啊，既然都嚟到啦，既然我买咗成万几蚊嘅飞机票啦，都嚟到，都唔争再食埋呢餐啦，咁样。 系咯，同埋都系争廿分钟啫嘛，你又唔系廿分钟，其实车程都唔 系 好远啫。 好啦，咁 兩粒星喎、 啊。咁而家我就引入嗰個咧，即係有利嘅效應啦。咁跟住咧，阿敏大人咧就揾咗第三個選擇啦、就係一間四星嘅米芝蓮，但係35分鐘嘅，咁你會唔會改，即係會改變之前你嘅決定啊？ 我會喎、啊。 系， 哦，如果系嘅话，如果真系敏大人话，我唔介意钱嘅， 唔介意钱啊， 系啦，咁我会拣五星级25分钟嗰个， 系啦，因为三星都已经35分钟啦， 系啦，四星 啊 ，sorry， 四星要35分钟， 系四星啊，四星要35分钟啦， 系啊， 系啦， 仲远啲添，远到10分钟路程， 咁啊 ，Kitty 会唔会都系咁谂啊？你不嬲都系五星噶啦， 我不嬲都系五星噶啦， 系啦，咁就多咗人去五星级噶咯、就因为呢个第三个选择啦嘛，但不过咧呢个咧系第一个情景嘅啫，我哋而家咧就再有另外一个情景啊， 好， 咁啊不过咧都系同头先一样啦。第一个选择咧就系、是、五星25分钟，跟住三星咧就系5分钟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要引入一样嘢咧，就系、是、我俾多个 offer 你，咁咧就系、是、两星，但系15分钟嘅， 系 两星15分钟，咁你哋又会唔会改变你嘅选择咧？ 会、哦。 吓， 我会变两星、啊， 我点解啊？ 15分钟路程啫、啊， 系， 但系你本身三星5分钟啫、啊， 咁啊系， 即系你系想食平嘢嘅， 咁你会唔会？你会唔会？ 我其实贪平死咗个人， 咁你会唔会去咗三星咧？有机会5分钟啫、啊。 都系、啊，我应该拣三星喎、 啊。平啊！ 其实我系心里面真系计平 嘅，你啲贫穷观太劲啦，咁根本就冇得比嘅。你就系要平嗰间系。 系啊， 但系人生往唔系净系即系点讲啊？你拣一样唔系一个 dimension 拣啊，几个 dimension。即系呢个咧就系靓仔但系冇钱，呢、這个咧就系唔靓仔但系有钱，系咁样拣嘅通常。 系 拣学校又系咁啊。 系如果法国，如果我只系一生人只可以去一次嘅话咧，咁我谂我。真系会拣，我会拣三，即系可能拣翻三星、啊。 好， 因为两星嘅话，我觉得好似啊，又唔使食到咁平，如果一星人只去一次嘅话， 系啦， 系啊， 呢、這个就系佢想你转变啦，即系咁，所以即系我头先讲呢两个情景咧，就系、是、证明到俾大家听啦。当你第三个选择。是有少少唔同嘅，咁、你嘅改变都可能系唔同嘅，即系会推向咗即系虽然你都系会转变、因为佢个 decoy 啊嘛，嗰、个就系有利嚟噶嘛，有利就系要令你推去佢想你去嗰个目标，但系都可以系唔同结果嘅、就视乎嗰个有利系乜嘢嘢啦。 系 啦，咁但系其实咧呢啲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就系常见嘅。就好似喺選舉活動，咁而家譬如講美國先啦，咁、美國選嚟選得有兩個黨嘅啫嘛， 係， 嚇唔係民主一個共和黨噶嘛， 仲有好多嗰啲歌手嗰啲走出嚟啦， 係好多歌手出嚟啊咁樣噶嘛，係啦，咁但係如果突然間有多一個黨出嚟咧，咁就唔同噶咯喎， 成日啲人話戒票啊嘛， 第一隻係戒票啦， 係戒票噶嘛， 即係嗰啲遊離分子咧，即係未決定好嗰啲選民咧，就可能會影響到嘅，因為即係當即係莫莉同阿 Kitty 去選舉先啦，嚇咁當通常都係50-50咁啊，即係美國咁多年都係49-51句咁樣咁樣啊嚇。咁但係如果你突然間有多個黨咧，其實真係 多咗卡文出嚟， 係啦，咁啊有一個戒票嘅效果，咁就會令人哋可能亦都要視乎係點樣喎、即係本來係你哋兩個比嘅，咁、突然間有一个系类似 Kitty 嘅选民，咁、佢就可能戒咗 Kitty 嘅票噶啦。咁、如果我嗰、那个有利效应系类似莫莉嘅，咁、因为佢哋又咁似啊嘛吓，咁、但系似莫莉得嚟咧，佢咧就系点讲咧？ 又有少少唔同嘅， 有少少唔同嘅吓，咁。或者识打关斗嘅咁样啦，我咧唔识嘅，咁嗰啲人就可能俾咗嗰个新嗰个咯， 系 啦，咁呢个喺选举 活動嘅時候咧，即係呢一個 D 區而忽咧，亦都係即係唔可以忽視嘅。 這一秒突然地震，這一秒如常說不。实已经降临，轻轻彼此，这一秒还是抱紧，多不过几方接近，多不过及猛火吃掉了森林，灰烬里凝望对方眼神，一生。笑冲锋破阵，这一刹很满足于情人被困，等不到明日渗出皱纹，此刻一个吻决定终身，宇宙黄昏在某天轮上呼喊，有份情感到漆黑停电都找到脚印，要一同流连到天昏地暗，每一分钟吻别一秒是永恒，更珍惜小半生，劫后余生在冰川融掉赐予我体温，以后人生我的心留在你掌心， 听过系 J.W. 黄浩儿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小半生》。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讲紧呢一个 有利效应， 系啊， 系啦，就系、是、心理学啊，就影响呢一个经济行为嘅。咁嗱，头先我哋讲嘅系作为消费者啦，吓咁啊，如果你系老板娘啊，你就系生产商啊，或者系呢个售卖商，你点咧？咁咧就其实有几部曲嘅，你就要跟嘅。咁啊，首先你要选定你最想买嗰个 key product。即系嗰个主角产品系乜嘢？咁然后咧，你咧就要将呢一个 key product 咧，你最想买嘅嘢咧，就卖到高啲啲嘅价钱。咁同埋咧就要高啲啲嘅品质、哦，即系例如送个牙刷啊，又或者特大啲啊咁样。吓、咁跟住第三步咧，你咧就要创造一个有利啦，即系创造嗰个 decoy 啦。咁就一个渣少少嘅，但又平少少嘅嘢。 系 咁等人哋容易比较咁样。咁跟住第四步咧，就系、是、你最少咧就要有三个选择俾人嘅。咁跟住第五步咧，就系咧即系你就让人哋咧去比较。吓、即系就好容易比较到，哦呢、這个又系同样份量，但系呢个多牙刷，咁、哦、呢、這个真系贵几毫子，咪梗系买呢个啦咁样吓。咁、即系其实咧，你讲系咪？咦，系咪真系好烦咧？都系噶，你其实生产同一样嘢，但系咧你就有三个包装，跟住咧你就谷人去买最贵嗰样， 系 啦。咁呢个咧就除咗喺产品方面咧，喺爱情上边你都可以咁样使用嘅呢、這个有利效应噶 吓。 我正正想问。系，我一知咧，点解有一个男仔追你嘅时候，你又揸唔定主意；有两个时候揸唔定主意，但系如果三个时候咧，高下立见啦，即刻。 因为我未试过连续三个一齐追我嘛，所以我就完全唔知道爱情上面点样应用啦。 哦，系啦，你比较到嘛？因为头嗰两个咧，除非。即系头嗰个两个系孖生兄弟，你都估唔到啦，系比较唔到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系一个好多电影啊，譬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咁样吓，咁你一个应该系文静嘅女人，一个咧就好豪放嘅咁样，咁你其实好难取舍嘅吓，系啦。但系豪放嗰、那个，跟住就再多个即系而家我加个 decoy 啦，再豪放兼36C。咁样唔使谂啦，就呢个噶啦， 正喎、啊！啲人个个都，啲男人个个 文静嗰个直头唔使谂噶啦，咁样。咁但系同时有一样嘢咧，就系因为要比较啊嘛，吓、咁有时候有啲嘢就未必真系就系一定系三个选择嘅。咁如果成日有朋友咧，叫你啦，去街，而且系做电灯胆啊，咁你就要小心啦。 系点解？ 证明咧，佢系用紧呢个有利效应，佢应该咧就系希望嗰个男仔咧。就佢驚個男仔唔知點樣揀啊嘛，咁佢就設計一個比較。咁、如果佢夠膽叫你去咧，即係證明咧，佢覺得你唔夠佢靚。 差啲嘅選擇。 係啦，呢、這個咧亦都係咧，嗰啲所謂明星咧，或者係歌星去 casting 啊，成日咧就有個朋友咧就叫你去，跟住咧， 點知朋友又叻過自己，嗰啲明星、嗰啲港姐咪係咯，成日話參選啲選美嗰啲啊， 或者去以前啊，或者以前揾 Paco 錄試音啊嗰啲咧，跟住 Paco 就揀咗我個 friend 啊嗰啲咁樣咧， 原來就要咁樣， 呢、這個就簡單少少，真係有個比較咁樣咯，所以今日我覺得就算你。唔係做生意啊！就算買餸都唔係你負責嘅、你覺得呢個有利效應咧，即係對於嚟講啊，係冇乜影響嘅、不過希望大家明白一樣嘢，其實人係唔知道自己想乜嘅，係、想要乜都唔知道。咁同時咧即係以為自己係呢個精明嘅消費者咧，佢冇諗過你只係喺有限嘅選擇當中去選擇啫。其實你真係冇乜選擇，就好似我哋啲男朋友咁。其实我哋点样都嫁唔到俾 Johnny Depp 啊，嫁唔到俾 Gavin 噶， 即系我哋死咗条心把啦， 系啦，系。 想约他，思想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 通讯被限制吗？今朝隔单剔隔着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深切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你先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的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怎招架？单劈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你先你见他过念过。 现在听紧嘅陈海咏嘅歌曲啊，呢首新歌叫做《隔离》。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咧，敏感时刻咧就会有塔罗 Rainbow， 今日会讲七月节嘅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型肺炎单日确诊宗数回落至单位数。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很多国家同地区在放松防疫措施之后，疫情出现反弹。他说有理由相信香港的情况多数一样。袁国勇认为确诊宗数能够回落至单位数，如果放松防疫措施，尤其是重开食肆但没有足够准备，疫情有机会反弹。至于现时有没有条件放宽二人限聚令、限制食肆等的防疫措施，他说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才放宽。天水围医院一名病人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他曾经在一间急救房接受急救，三名医护和一名支援人员需要被隔离。病人现时情况危殆，在屯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意。这名84岁女病人昨天傍晚因为气促，由家人召唤救护车送往天水围医院。病人当时血液含氧量偏低，情况危急，需要接受高浓度氧气。医护人员安排他进入一间正气压的急救房接受急救，一度插喉协助呼吸。 他被转送深切治疗部之后，初步发现结果呈阳性。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和香港记者协会早前提出司法复核，寻求推翻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港台电视节目头条新闻2月播出的一集内容侮辱警方的投诉成立，以及向港台发出警告的决定。工会表示申请已经获法庭受理。日本藏表示，申请一方认为通讯事务管理局误将头条新闻归类为个人意见节目，并没有考虑节目的内容具讽刺性质，并基于错误的标准作出的决定，是不合比例和不公平地限制言论自由的表达，相关决定并不合理。奥地利和俄罗斯宣布互相驱逐对方一名外交官出境。奥地利外交部证实勒令一名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离开，指他的行为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不相符，但是没有提供详情。奥地利传媒报道，那名外交人员涉嫌在一名奥地利公民协助之下，在一间科技公司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多年，因此奥地利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月1号之前离开。俄罗斯大使馆对奥地利当局的决定表示震惊，形容行动没有根据并损害两国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其后亦都宣布将驱逐奥地利一名外交官出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213点，升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2，人民币6.92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19美元，卖出193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1-2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好啦，又到礼拜一塔罗 Rainbow 时间，有 Kitty 之外，仲有 Rainbow。 系 ，Hello，Hello，Rainbow。 嗱，就咁嘅。 系做咩咁嘅声咧？ 下个礼拜就农历七月嚟噶啦。 噔噔， 我想问大家准备好未咧？ 其实 要准备啲咩？ 系咯，要准备咩咧？ 唔系啊，因为农历七月其实喺某程度上咧、真系有好多嘢要小心处理嘅。 我就知好多人嗌你全名，你唔好认佢咯。 点解啊？ 因为有啲人 唔应该俾人知道，嗰个 moment 唔应该俾任何嘢知道你全名。 系啊， 好紧要噶。 系啊，所以到时你啲 trainer 唔好再嗌自己崔杰彤 啦。台长闹我， 佢话我系 Kitty 咪得咯。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农历七月啦，有几样嘢咧系真系要好小心注意嘅。第一，唔好湿嘅头发出街。 哦，即系我朝头早都唔可以、啊， 冇错， 唔系农历七月都唔好啦。呢、這个我都唔系好明白，即系我知道大家可能朝头早翻工有啲赶，但系有时候我真系见到搭车嘅女士，尤其是长头发嗰啲咧，咁可能吹干个头需要时间啦。但系咁样湿住个头出街，我觉得咁好黐尘咯。 如果八成干得唔得咧？ 最好就盡，其實係咩？ 你睇我幾堅持。 係呢個底呢啲最緊要。點解咧？其實係後尾枕啊。因為其實你濕嘅後尾枕咧係好惹佢哋埋嚟去攝一啲陰氣嘅、哦，我哋叫。 對健康都唔好啊。 咁所以 尤其是而家疫情咁嚴重咧， 係啊， 唔好噏住個頭啊，真 係。呢個第一啦。第二 系 最高危，你估喺一间屋里面最高危惹到呢啲嘢嘅地方喺边度？ 厕所 唔系 吓，成日都讲厕所阴阴湿湿噶。 唔系， 睡房 唔系，系窗帘隔篱。 哦， 窗台啊， 窗帘隔篱。嗱、哦，我唔知道你哋房嗰啲窗帘系边只啦，即 系 好似呢啲 接住 布啊嗰啲， 系啦，唔系布帘， 百叶帘都危险嘅。 我唔系百叶帘，我系一块嘅。 哦仲衰成個窗台咁啊！ 透就係，但係透咯。 唔係因為咧，其實呢啲摺同百葉簾係最危險，係因為佢哋代表光暗嘅一個反面啊，就好似嗱、我喺屋企裏面，同埋我喺屋企嘅出邊嘅陽光，係咪經過呢個百葉簾佢或者呢個窗簾佢會？透唔透到啊？所以佢哋好容易攝咗喺呢啲中間。當你一收埋或者你拉開嘅時候，佢就走出嚟咯。 咁如果日光嘅時候，我將個成個百葉簾或者嗰個布呢個簾拉喺中間曬住曬左右兩邊得唔得咧？ 其實咧，我通常咧由七月開始咧，我會全部拉埋。唔掂噶啦，系啦，我会全部拉开，我唔掂噶啦，因为咧，其实当你拉开啦，你唔好制造任何嘅机会俾佢松开或者 即系唔好夹到入去， 冇错，咁就 OK， 即系好似唔好喺屋企开遮咁咯。 其实好安全啊，咁我一块由上面放落嚟，跟住放翻上去，佢完全冇夹 嘅。哇，咁叻嘅你， 唔到嘅。 咁另外啦，就系千祈如果喺屋企除咗。簾之外啦、第二個最危險的地方是咩咧？ 又係啲門 口， 唔係到嘢嘅位置， 太貴， 唔通係做啦？ 唔係，嗰啲係女人先驚啫， 冇錯， 唔係幾鬼驚嘅。 做邊度可以攝嘢啊？ 廚房嘅杯。嗱，其實好多人咧就 廚房碗或者鍋咧，就冇事啦。 碗同杯有少少唔同嘅原因係咩咧？嗱，呢個我真係聽日本人講啊，我自己都未經證實。佢哋咧就話其實碗咧，因為你會裝飯啊，你會裝一啲有氣嘅嘢，咁、所以咧其實。呢只飯碗係正路嘅，即係正氣啊！但杯就唔同啦，你會裝日本人飲開凍水啊，或者你會裝好多嘢飲啊，甜嘢啊，或者剩啦。咁其實 咧，加冰啊咁。 係啦，咁好多人就話其實杯咧，因為我哋日本人好興傾偈噶嘛，將好多人氣攝咗落去啊。 哦， 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話喂，杯係應該，譬如呢段時間特別係嗱。好多我哋咪興反轉，因為衞生啊嘛，佢哋就話唔好啊，你揾蓋冚好啦。係，因為當你反轉嘅時候咧，可能因為一陰啊，咁你就冚住咗佢。 係， 跟住然之後你一放佢咪出嚟，你咪飲佢落去咯。 所以呢個係日本嘅説法係嘛？ 日本嘅説法，因為 日本有鬼節㗎，原來 日本 我 日本好勁㗎， 我唔知日本有鬼節㗎， 日本人好信㗎， 都係七月㗎。 佢又唔係農曆七月，不過 around 又係夏天嘅日子咯，即係佢哋信夏天係好多妖魔鬼怪會走出嚟嘅，所以其實我哋上次咪講嗰啲節日啊、嗰啲祭典嗰啲就係嚇走佢哋嘛。 日本嗰啲鬼片咁恐怖，應該都係 真係有嘅。喂，咁如果我 真係有，真係信啫佢哋。 如果我將啲杯全部擺曬出廳或者曬住太陽得唔得咧？ 有啲人話曬住太陽就得㗎，即係你可能每次用完曬一曬太陽先，咁就 OK 啦。 哦，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又覺得都 OK 啦。咁另外咧。第三个最危险的地方咧，就是办公室里面的盆栽。 哦，系啊， 因为其实咧，盆栽本身系应该有生气嘅，但系七月咧，嗰啲朋友仔佢哋嘅生气都好强。咁所以咧，日本人咧就会喺呢啲盆栽里面摆啲米啊，摆啲盐，就等佢唔好夜晚佢要吸嗰啲气嘅时候，就吸埋嗰啲污糟朋友入去咯。咁所以日本都幾特別嘅，但我自己覺得香港人通常都係嗰幾樣嘢㗎啦，即係譬如唔好去啲陰暗地方啊，譬如盡量曬多啲啊，或者 早啲翻屋企啊， 係啊，唔好俾人拍膊頭嗱，記住，七月真係唔好拍。 任何人膊頭啦，先 有三把火， 冇錯，嗯、即係膊頭、額頭呢啲就真係唔好拍啦。咁而家咧就不如教下大家，如果你係咩星座，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避下啦！ 好、哎、搞笑啊，原來都關星座事啊。 係咯， 因為本人淨係識西方嘢，好唔識中方嘢，所以我幫你唔到。 咁西方咪都係擺蒜頭啊、十字架啊、聖經啊嗰啲啊？ 其實咧又唔係、啊，佢畫個好簡單嘅符就得噶咯噃。 嚇， 畫個三個形， 即 係你只係需要喺你嘅星座需要嘅東南西北位。 嗯， 擺三角形咁就得噶啦。係、 嗯， 咁所以其實咧。个三角形要系嗰只色嘅就 OK 咯， 系 真系一个三角形。不过点样画呢就系、是、一个倒转嘅三角形，你唔好画个 正 个三角形， 系 因为 倒尖向下， 冇错、嗯，因为个尖向下系代表水嘅精灵，佢会同你清走污糟嘅嘢。咁、 哦、 首先呢如果你系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咧，你要用黑色。跟住貼個東喺東面，即係將呢個三角形貼喺東面，咁、就可以趕走你屋企裡面嘅污糟嘢。 黑色實心嘅等邊三角形， 定係我就咁畫？ 等邊三角形唔使實心嘅， 唔使實心。 我等邊三角形， 千祈冇冇錯，千祈唔好係實心嘅，咁就 OK 噶啦。 封住咗佢喺間屋度啦， 我就唔知啦，未試過。跟住白羊座、獅子座同人馬座用紅色喺南面就黐個三角形。跟住呢如果你是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呢咁就是蓝色就在西面。 嗯、 而如果你是金牛座、处女座同埋山羊座呢就在北面黐呢个三角形就得啦。 咩、嗯、色啊 绿色。 绿色、嗯、,ok。 好细心啊 ,Kitty。 是啊咁但我自己呢就觉得嗱呢、這个方法我去年试过嘅但是呢因为可能我本人比较怕啦，咁、我就黐三個，即我 即係黐好多都得，唔係就一個。 總之你唔好超過七個得噶啦。 點解唔可以七個嘅？因為咩事？ 因為七咧就去翻西方唔好嘅數字， 六六六先係噶嘛，唔係咩？ 唔係，因為你撅啲撅撅 魔鬼係咯，魔鬼唔係六六六咩？ 魔鬼是六的但是七是叫他来嘛即是六是回你度跟住七是 Hello Baby, 咁样你 Come on, 咁、样嘛咁所以冇黐多、但我自己觉得三是几好因为佢是天使数字。所以我自己就喜欢黐三的。咁、我自己觉得去年瞓得几好的即是因为有啲人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你会唔会农历七月特别觉得瞓得唔好啊、或者我会觉得容易感冒。 哦、 所以我就会黐嘅咁样咯， 系咪因为都系又开冷气啊，又热啊，嗰啲 湿重啊，嗰啲啊，又 冇 去湿 啊，咁你六月又冇事，净系七月嗰几日啊？ 嗱，咁啊呢啲就系西方 Rainbow 解答嘅，即系点样可以避开呢个农历七月节嘅一啲方法啦。仲、有冇一啲咧？即系我哋可以贴切啲嘅，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公司啲盆栽、屋企嘅杯或者呢个窗帘，系、我哋人生自生咧。 我自己就觉得咧，有个方法系几 work 嘅。我唔知道你哋咧屋企会唔会有一啲粗少少嘅盐啦，粗盐啦，即系都唔系贵啊，$5到啦。咁你就摆一碟粗盐喺门口就得噶啦。即系总之你每一日入嚟，即系譬如我喺呢个门口入，咁你就喺门口嘅地下放一盎一碟粗盐，即系可能一个嗰啲叫咩啊？ 豉油碟咁 样。冇错，豉油碟嘅粗盐。咁咧你入屋嘅时候，你可以有两个做法，一系你就揽过佢，一系你就揾呢啲粗盐洒下自己，咁亦都得嘅。咁、如果有啲人话，哎呀好麻烦，又会整污糟个地下，咁点咧？ 系咯。 咁你可以 阿妈会闹我噶，到时唔招鬼，但系招阿妈。 咁我自己觉得你可以冲凉嘅时候攞呢啲粗盐当系我哋讲磨砂，咁你捞啲柠檬汁，然之后攞去磨砂都得嘅。 不过好好啊，即系呢个粗盐磨砂咧加柠檬咧，就算唔驱鬼啊，即系唔驱啲负能量都好啦。 系 皮肤都靓啲啊嘛， 起一抹去啊死皮嘛。 但系你唔好沟蜜糖，我冇用过 吓、 因为蜜糖系点样嚟噶？ 甜。 冇錯，即係蜜蜂啊、甜啊，咁佢唔係 for 呢個清潔啊、殺菌嘅作用噶喎，所以唔好撈蜜糖 咯、太滋潤啦，因為滋潤得滯又唔好。 黏住你啊， 係啊， 咁就無謂啦。 不過呢啲時節，除咗驚鬼之外，我諗大家即係驚呢個細菌多啲啊。 係啊， 所以入屋如果唔攬過兜鹽咧，記得都要消消毒先啊。 係啊，咁啊 Rainbow 咧就已經解答咗我哋農曆七月啦、即係下個禮拜啊，咁啊有啲乜嘢可以保護自己啦？一陣間一首歌翻嚟啦，啲乜嘢嘅心理测验同大家玩下咧？ 哎呀，我唔記得咗添，你等我陣。 係咪就係行有啲咩行為最容易招嘅小人呢？ 冇錯， 除咗鬼之外呢，其實呢小人 嘅小人都係妒忌嚟嘅。 係啦，咁所以一首歌翻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啊呢、這個點樣可以避開小人啊？ 避啦。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潮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当冷静，这种有形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今日嘅心理测验就系有啲乜嘢嘢系最容易招惹小人嘅呢？喺我哋社交平台入面已经有四只牌 A、B、C、D。 系啦，咁我哋今次阿 Rainbow 带嚟呢副牌咧，好 soft 啲颜色，一啲同小人嘅感觉都冇啊，即系完全扯唔上关系，好似好滑柔和咁样， 好少女嗰啲粉色系列，好青春 feel。 通常小人系嗰啲唔觉唔觉插你一刀先最恐怖噶。 哦，即系表面好似好好， 冇错，好似好 nice， 但系其实真系你自己知啦。 咁我哋睇解说啦，拣 A 嘅朋友仔， 嗱拣 A 咧就系我抽到嘅，我自己本人咧就非常嘅小人嘅，所以如果拣 A 嘅朋友咧就恭喜你啦，你系因为你自己讲嘢嘅态度惹小人嘅、 哦， 所以如果你想惹少啲小人，其实你唔该你讲嘢好听啲咯，即系可能你太过直接啊，或者你有阵时讲嘢讨厌啊，或者人哋会觉得你有冤住佢嘅感觉，但系你可能你觉得吓、啊、我系咁噶啦，就唔肯改善自己嘅性格。就導致小人都是不停咁上門嘅， 係 咁啊嗱，希望揀 A 嘅朋友，我哋一齊努力。 係 justice 啊，依只 冇錯，跟住就到 B 啦， 就係 Molly 揀嘅，望落去幾靚喎，只殼跟住有粉藍色咁樣， 係啊，仲好多閃靈靈添啊，不過可惜咧，你嘅小人咧就好似一個。 影啊，喺呢个湖面上面反照咗出嚟，所以你个小人咧就系同你似嘅人， 会唔会就系我自己呢？即系我成日觉得有阵时咧， 咁你打小人就打自己咯， 都可以咁讲嘅。 阴暗面啊嘛， 都有机会，即系可能因为你自己嘅性格导致你唔敢咁搏啊，或者你唔敢咁突出自己啊，或者你唔敢 sell 自己，都可以系一种影响嚟嘅。咁但系你话实质系咪真系一个咁严重嘅影响？我会觉得同你似嘅人会影响你大啲。咁另外因为呢， 其实冇乜人同我似嘅，呢个 可能工作岗位啊，或者大家想要嘅嘢差唔多啊，或者。佢自己當你係假想敵都得， 仲唔係你 Kitty？ 肯定係我啦！呢度叫做咩啊？咩 工作崗位 啊？係啊，天空之鏡。 咁而我哋見到咧， 咁點樣消滅我 Rainbow？ 可以 佢有個月亮喺度啦，咁所以月亮咧就係、是。有佢得噶啦，即系其实佢系都系系咪都要跟住你，但系佢只系呢个幻象。 你有我啦，我咧。 不过 Rainbow 讲话幻象就可能真系自己以为人哋对自己唔好嘅啫。 有呢个可能性嘅。 收翻你头先对我说话系咪？ 好啦，跟住咧就系答案 C 啊， 特新，我拣呢只嘅。 嗯，系啦，咁你见到系咪百鸟归巢啊？真系好多雀仔啦， 好多小人啊！吓， 我以为冇小人喎。 唔系，其实呢只系 positive 嘅，你嘅小人只不过你嘅朋友，可能佢哋有阵时 咁好大件事喎，即系小人朋友。 唔系啊，因为有啲小人就咩咧，其实。可能你啲 friend 比較縮骨少少啊，或者可能好多嘢揾你幫啊，可能你啲 friend 好多嘢都會喂 Kitty 啊，唔該啊，車埋我啊，即係或者係有啲嘢會令到你 當佢水魚， 係啦，有啲煩，但係其實佢哋係咪去搞你唔係，因為百鳥歸巢就係大家向住同一個方向，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對你好嘅，不過有陣時啲行為就衰格啲，或者會覺得佢自私啲咁樣咯。 我知邊個啦，上個月有個人打劫你嗰個啊， 望呢隻仔。 个月有人去你屋企打劫你嗰个啊， 洗劫啊！ 好啦，到 D 啦， 好啦，跟住然之后咧，见到呢只牌好开心啊，因为佢系粉红色啦，而且咧系一只鸡或者一只雀仔，佢喺度照顾紧佢嘅小朋友，咁所以其实咧，你话你嘅小人唔系你自己嘅小人嚟嘅，系你自己招惹翻嚟一啲要你凑嘅人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咧就系你凑大咗佢，或者你教识咗佢。佢唔感恩啊！ 哎哟， 佢唔识得 appreciate 你做过嘅嘢。咁所以可能呢啲小人佢唔系真实去搞你，或者佢点样样令到你唔舒服啦。只不过可能佢嘅态度或者佢嘅行为令到你觉得，喂，我真系有啲唔舒服、啊，因为佢喺我同我嘅相处里面，佢唔识感恩，不但止佢仲啄翻我转头咁样咯。通常都系一啲后辈嚟嘅。 系嗱，好啦，咁啊四只牌解晒啦。Rainbow， 你会唔会快速地同我哋讲下十二星座运程呢？ 可以啊，咁首先咧，白羊座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咧都会有几理想嘅工作喺你眼前努力啦。金牛座就要运用个人嘅魅力啊，去展现你嘅能力，令到上司咧同意你嘅工作模式。双子座咧就系、是、轻松嘅风格就可以取代你自己紧张嘅嘢啦。巨蟹座咧就系、是、唔需要。呢、这个礼拜你会特别觉得舒服或者特别觉得爽嘅，继续做自己就得噶啦。咁狮子座咧，可能你喺度适应紧新嘅生活，要俾多啲信心自己。天秤座咧就系、是、你只要拥有成功嘅意志啊，自然你就会可以做完你觉得嘅困难噶啦。咁天蝎座努力去突破自己嘅新机会啦，人马座就要坚信自己系啱嘅，山羊座咧就系唔好认输。坚持到最后啦，人马同山羊嘅唔同咧，就系人马要相信自己，山羊系要对身边嘅每个人都要信任嘅。水瓶座咧就系唔协调嘅状况，容易令到计划中断啊。双鱼座咧就系要知道自己嘅魅力喺边，多多展现自己出现。 咁啊，今日咧亦都多谢晒 Rainbow 啦，亦都十二星座同埋心理测验都已经解答晒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啦， 好，拜拜。Bye。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